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四十段，第四十段，这一段只有两句：阴贼善良，暗恶君亲。这个都是说严重的大恶，阴贼就是阴谋陷害，所谓是暗箭伤人，最为难防，暗中去计算别人，伤害别人，别人还不知道你伤害他，属于这一类的，这个存心非常的残忍，非常的阴毒，对付一般的人已经是严重的罪过了，如果对善人，那个罪过就大了。在忤逆罪里面，杀父杀母，这决定堕阿鼻地狱。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呐，你不能够报答父母、孝养父母，你还要陷害父母，这是大逆不道、极恶的重罪。可是佛也说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，破活活身，这个罪都跟杀父杀母同等的，甚至于比杀父杀母的罪还要超过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们要懂得，佛菩萨阿罗汉僧团那是世间的善人呐、他们在社会上所作所为是世间第一等慈善事业，这种慈善事业比一般救济贫苦要大得多，殊胜得多。他们所做的、所为的，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，而且给社会呀做良好的榜样。社会上有这种人存在，是一切大众的福报，一切大众的仰望，一切大众的皈依。如果阴谋陷害这些善人，果报都在阿鼻地狱，比杀害父母的罪还重，堕落在地狱的时间还要长。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戒罪不是对他一个人戒罪，是得罪所有一切众生，就看这个善人影响的面多大，影响的时间多久。他影响的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久，你阴谋伤害他，你的罪就越重。为什么会起这种恶念，去伤害善人呢？我们想第一个因素啊，就是嗔恚嫉妒啊，心量很自小，容不得别人的擅长，容不得别人的好事，所以才造作这样的罪业啊，殊不知果报太重了，太苦了，太可怕了。如果你的念头能够转过来，不但不嫉妒，而且还欢喜赞叹，全心全力协助他成人之美，你的功德福报跟这个善人一般大了。啊，他的善行怎么成就的？一定两赖大众同心协力成就。何况佛在经上啊，把这些根本的道理跟我们说出来了。造善作恶，果报的大小都随着心念，心量大得福就大，心量小得福就小啊，同样造这一桩善事，得福果报不一样啊。所以诸佛菩萨造丝毫的小福，果报都是遍虚空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心量大。世间人造再大的福报，可是得的果报不大，什么原因？心量太小，心胸自小啊，障碍你的福报了。你修福总不能够超越你的心量。诸佛菩萨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所以他种小善呢的无量福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如果把自己心量脱开，这个恶念就不会有了。恶念尚且不生，哪有恶的行为呢？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。后面一句按五君亲，五是五如，也是在暗中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人家没有见到，没有听到，自己在做欺负君亲。 君是我们的尊长啊，不一定是帝王啊，我们在社会上现在人讲的领导与被领导，我们站在被领导的地位，对于领导我们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君的，一般人叫上司。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工作，你的老板、你的经理、你的董事长就是君啊。读书明理的人知道要尊敬，怎么可以侮辱呢？纵然这些上司有一些不合理的设施、不如意的做法，也要尊敬。为什么呢？有他种种做法我们并不了解，他思考是全面的，他所顾的是整体的利益了，我们是个小职员，我们所看到是局部的利益，没有看到全面的。整体的利益有时候必须要牺牲这个局部得到一个完成，所以他的考量、他的做法、他的设施必定有道理，我们怎么可以议论？怎么可以在暗中欺骗他呢？暗中啊，侮辱他呢？对上司、对长官，不可以有这种心态、行为。对于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以呀。那个这个地方讲的亲啊，就是父母、长辈。古人讲君亲恩同天地，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。我们做事情，我们存心不敢让君亲知道，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暗讳。就是欺负啊。我们看古时候读书，君子学佛的菩萨心地坦然，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。你说这个人心底多自在，多光明磊落，哪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？不可以告诉自己尊长，不可以告诉自己父母，你就是欺负尊长、欺负父母，你这是大恶啊！这样的恶你都敢干，你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？所以这时太上在此地举出几个 重大的例子。这是造大恶。我们对父母恭敬供养，父母年老了，体力衰了，时时刻刻关怀照顾啊。如果我们没有接近自己的真诚，或者表面顺从，暗地违背，这也是暗侮亲人呐！今天社会这些事情，我们耳闻目睹太多太多，所以社会不安定，天下大乱了，夜晚不敢出门了，我们想想古时候，政治清明，风俗淳厚的时候，夜不闭户，不要是白天，晚上大门开的都不会有坏人出来骚扰，人人都守礼，人人都守法，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们今天过的又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我们无论是大户人家、小户人家，居住的环境，防范严密，唯恐盗贼乘机而入门窗都要架上铁栏杆。从前铁栏杆是监狱里头用的，现在我们看看每一家的住址全是监狱啊，个个都被关在铁笼子里头啊，你说多可怜呢？这是什么文化？是什么文明？我们耳闻目睹，怎么不寒心呢？追究它的根源，怎样造成的？不读圣贤书之过，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。觉悟的人、明白的人，也生存在这个社会，需不需要这种防范呢？不需要。会不会有人来骚扰、来贼害呢？也无需要防范。为什么？明理的人知道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。他给你有怨，给你有仇，防范人家还是要来侵犯、来报复的。你给他无怨无仇， 不防范，也不会有人侵犯。啊，佛门有个小故事。隋唐那个时候，华严宗杜顺和尚，这是华严宗第一代祖师。在荒野搭一个茅棚啊，在那个地方修行的。而这一带啊，他就居住的那一带，小偷很多。有一个信徒供养老和尚一双新鞋子，啊，替老和尚做了一双鞋子。啊，看到老和尚啊，在那里入定打坐，啊，也就不敢惊扰他，把这个鞋子挂在他外面的门口。啊，这样过了一年呢，他有一个机会又从这里经过，再来拜老和尚。看到那个鞋子还挂在门口，他进去拜老和尚，他老和尚，我供养了一双鞋子挂在门口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，怎么还挂在那里啊？这个地方小偷这么多，都没有人拿去。老和尚说，我前生不欠他们的，我东西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也不会动心。前生不欠他的，前生欠他的，你藏在哪里也会被人家找到，也会被人拿去啊。这不是说明一银一珠莫非前定？既然是前定的，你防他干什么吧？他要拿去了，好啊，这债还了，清了，这一笔勾销了。用不着防范呐，啊，前世没有这个债，他不会起心动念。欠债的要还钱，欠命的要还命。佛说得好，世法六道轮回是搞的什么？无非是业报酬偿而已呀。到这个世间来，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嘛，就是干这个来的。觉悟了，恩要报，债要偿，怨呢就算了。别人欠我的不要了，一笔勾销了，你就得大自在，来生不干这个事情。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有报恩，只有还债，只干两样事情。迷惑的人干四桩事情，那就永远干不完，没完没了啊。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了，说不忠不孝，害教叛道，圣贤的教化，古德有比喻，人天眼目啊，黑暗灯明啊，你要障碍，罪过就大了啊！你害一个善人啊，尤其是陷害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，教化一切众生的人，罪过 不在受害人接罪，是在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接受教育上接罪。所谓是你把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断了，你把一切众生学佛的机会给断了，这个最重了，这个比杀人生命还要重。所以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》一开端第一段，你们看看，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的，教化许许多多众生，那么有几个看到这个法师好像是得到名闻利养，他心里难过，嫉妒障碍，想尽方法来破坏他使跟他学习的人产生误会，对法师失去信心，接受佛法教学的机会呀，完全失掉了，破坏了。罪过多阿鼻地狱，堕落地狱多少年呢？你们去看经，1800万年，这是讲我们人间这个时间的。他在地狱里所感受的时间无量劫，地狱跟人间时差不一样，一念的恶心铸成大错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这个恶还得了吗？与两个法师说实在的话，与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。受害的是无量众生啊！你害的是害两个人，但是连累的无量众生不能得佛法的利益。所以在古礼上我们读过我跟这个人有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之仇，但是现在这个人呢，他做官，我可不可以报仇了？不可以报。做官是什么？为人民服务啊，为人民造福啊！他现在是造的好事，替社会大众做好事。我虽然有仇，我不能报。他做好事，不但我不能报，我还帮助他，成就他的善事。这是读书明理之人。什么时候报仇呢？等他卸任了，他不再做这个工作了，这是报仇的时候。他在做社会利益大众的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不但报仇，不能报仇，还要帮助他做好事。明理之人啊，恩怨分明啊，清清楚楚啊，他现在在干的什么事情啊，真为社会，真为众生呢，那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成就他功德。过人的私仇的时候，等到他不干这个工作，我再来报他。你再是杀他害他，这时候可以。所以人不能不读书，不能不明理，不可以障碍社会大众的善事。 不可以破坏社会大众的福祉。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？为什么不懂？不读圣贤书之过。所以我听说连天目山的鬼神都要求有多一点的时间听经。人不如鬼神的，鬼神有好学之心的，有文法的愿望，这值得我们深思，值得我们反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Thank you.